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非常特别的，只有耶稣的门徒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这些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所告诉门徒的话。对早期教会，也对一直到现在的教会来说，这耶稣所讲的大使命不断地促使教会往世界各地传扬耶稣的好消息，借着洗礼和圣经的教导，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们等一下会慢慢仔细看这大使命的内容，但是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使命前面的一小段，就是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之前几次告诉门徒他复活之后他们应该到加利利去见他，门徒就这样做，他们到了耶稣所特别指定的一座山等耶稣了。然后大概是突然的，就像复活节的那天晚上一样，突然耶稣就出现了，门徒见到耶稣就俯伏在地拜他，但是有些人还是疑惑。他们疑惑什么？圣经这里没有解释，但是若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应该可以结论说，他们疑惑不 大概不是等于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是弥赛亚，这个大概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肯定还有很多不了解不清楚软弱的地方。上个礼拜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还是不怎么了解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疑惑了，他们不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也看到，第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懂了，他们很清楚传扬耶稣拯救我们的好消息了。那意思是不是说，圣灵充满人像在五旬节的时候，或在我们自己的洗礼的时候，是不是圣灵充满我们之后，我们一直都懂了，我们都不会疑惑了，我们一直很坚强？那当然不是，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的老我一直搅扰我们，一直使我们疑惑，使我们怀疑很多关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真神，就像在山上的门徒一样，我们今天也是来到这里为了敬拜耶稣，我们来听他的话，我们来感谢赞美他，也向他祷告。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信心还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不光依靠上帝，我们依赖仰望渴慕很多假神，包括金钱，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名誉娱乐等等。这是我们的罪，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向上帝承认的。十一个门徒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也是有罪的，但是耶稣还是去加利利见他们，可以说这表示耶稣赦免他们的罪。耶稣那时候已经完成他救赎大功，他已经受死复活，赚得了门徒的赦免，他现在就是在把这个赦免送给门徒了，并且他也不仅是赦免门徒的罪，他还给他们一个大使命，还有一个更大的应许。耶稣两千年前所赚得的赦免今天也临到我们，就像耶稣那天去高山去见门徒的时候一样，耶稣今天在他的话语里面来到我们当中，他也带给我们，也送给我们他所赚得的赦免，他赦免了我们仰望依靠假神的罪，这赦免也让我们今天重新得力，也准备我们今天的门徒就像两千年前的门徒一样， 这赦免准备我们领受耶稣的大使命和他更大的应许。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使命和应许，从第十八节开始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首先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按照耶稣的神性，他从永远到永远一直有所有的权柄，但他在这里面所指着是按照他的人性，他现在也有，并且他现在不会限制地用这个权柄。他死复活之前，他常常没有使用这权柄，但他现在连按照他的人性也会随时使用这个权柄。是的，所有的权柄都是耶稣的，没有权柄不是他的。他就是创造主，是宇宙的主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口不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耶稣就是上帝，他就是有所有的权柄。所以耶稣就说，所以你们要去。耶稣说，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并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借着圣灵的工作相信我，是与我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你借着洗礼是圣父的儿女，因为我圣子的救赎工作，因为三位一体真神这样拯救你，因此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能够去，并且你们会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如何做呢？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也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给他们施洗，也要教导他们我的话。你们是这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你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时候，他们就会属于三一真神的，借着圣灵重生人的工作，他们就会相信我圣子，也就成为圣父的儿女。当你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话的时候，我的话也就会运行在他们里面，坚固他们的信心，也指引带领他们的生活。那么关于这大使命，至少有三点我们可以提出思想。首先是这个词万民。万民是指谁呢？万民就是指所有的人，各国的男女老少，这包括婴孩呢？也要给婴孩施洗吗？要，他们也在万民之内。在查经班里面，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彼得提到洗礼的时候，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教会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包括婴孩，是因为万民包括婴孩是彻底的罪人，婴孩也必须借着洗礼重生才能进上帝的国。就像在旧约的时候，相信上帝的父母给他们八天大的男婴受割礼，使他们能够属于上帝的子民，同样基督徒的父母也有责任把他们婴孩受洗，让他们的婴孩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特别哥罗西书第二章就是这样把洗礼与旧约的割礼连接在一起。好，这个就是第一点，万民是包括婴孩的，基督徒父母也应该给他们的婴孩施洗。第二点跟第一点是有关系的，是这样子， 耶稣说，为了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教会要给他们施洗，也要教导他们。问题是，一定要这个顺序吗？需要先给他们施洗，然后才教导他们吗？不是。若是在谈婴孩受洗的话，当然是这个顺序。但是若是成人的话，教会很适合地一直习惯给成人施洗之前先教导他们，至少让他们知道基督信仰基本内容是什么，还有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成人受洗之后，教会当然也会继续教导他们上帝的道。好，现在换第三点，这点有一点不一样，是这样，耶稣把这个大使命给谁呢？当天在山上有耶稣跟他十一个门徒，这些门徒是早期教会的领导人，是耶稣所特别拣选的人来做特别耶稣的见证人。这十一个使徒也算是整个教会的代表，耶稣把这个大使命给整个教会，特别把施洗和教导的责任给教会的领导人、教会的牧者来做。严谨来说，马太福音第28章的大使命不是给每一位信徒，这施洗和教导的责任是一个特别的呼召，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呼召。但是虽然不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这个呼召，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肯定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其他神圣的呼召，我们每一位也应该在这些其他的圣召里面服侍别人。最基本的圣召就是我们家庭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当夫妻的要服侍我们的配偶，我们当父母的要服侍我们的儿女，我们当儿女的要服侍我们的父母，我们家庭之外的工作也都是圣召，因为在这些工作里面，上帝在借着我们服侍别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不同服侍别人的角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些角色，在上帝的面前，这些角色也都是所谓的圣召，也都是一样圣洁的，一样宝贵的，但是他们都不一样。并且只有一些人有着马太福音第28章施洗和教导的呼召。那么我猜有些人已经在想，那若不是所有基督徒有那个圣召的话，意思是不是说只有牧师要传福音？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在每一个人的各种圣召里面，当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分享，我们就见证耶稣的好消息。彼得前书是这样教导每一位基督徒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我们的圣召里面，我们要好好地殷勤地服侍和爱别人，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等等。当别人看到这个爱的时候，他们会很好奇，也会问说，你真的有一点不一样，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那时候你就趁机给他们回答，以温柔敬畏的心告诉他们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各个的圣召里面传福音，我们都有责任做。另外，我们也可以把那些问我们的人带到教会来，为了让他们好好的了解神的话。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支持整个教会在他执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的使命上，这包括支持那些领受上帝的呼召做这施洗和教导的服侍之人。当我们在主日崇拜奉献我们金钱的时候，这样做就是为了支持这教会的工作，包括教会全职的仆人。好，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关于这大使命的了解。 之前我已经几次提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不仅有这个大使命，这段经文也有个更大的应许。这应许就是这段经文最后一句，耶稣讲完大使命之后，他就告诉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这里再告诉门徒，再告诉教会说，当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你们不用害怕，你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很大胆地执行这使命，因为我一直会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很有意思，这个应许跟耶稣讲大使命之前所说的很像，对不对？他讲使命之前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教会能去，是因为叫他们去的耶稣基督有所有的权柄，他们不必害怕，这是上帝自己给他们的这个使命。现在这使命之后，耶稣加上说，他一定会一直与他们同在。这掌管宇宙的上帝，拥有所有权柄的上帝，他会与他们同在。多么好，真的不用怕什么。其实这上帝与上帝会与人同在的应许，不仅是给整个教会和特别给教会的牧者，这应许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比如说在希伯来书13:5-6，上帝告诉所有基督徒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上帝跟人不一样，人总是会离开我们，朋友会搬走，也许是我们自己搬走，我们的父母早晚会去世，我们的儿女长大之后离开我们，念大学，然后结婚，开始他们自己的家庭。我们早晚也会离开所有的人，自己也会去世。可惜我们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间都是暂时的，是有结束点。但是上帝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永远是与我们他所疼爱的儿女同在，永远没有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部依靠他，全部信赖他，我们可以放心，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并且就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教会可以放胆地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能够放胆地去，在我们各个的圣召里面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就像上帝首先服侍我们一样。当我们有机会，我们也跟别人分享福音，也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为了好好地学习神的话。今天我们看了耶稣如何给教会一个大使命，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如何给教会一个更大的应许。耶稣就是更大，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并且就是这位更大的上帝常常与所有基督徒，也包括与你同在。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